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一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四五级转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22:00，和大家会在节目中分享各种生活中我们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伴侣之间的一些情感心理问题。那您可以这些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和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来交流，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会有我们的节目团队的嘉宾为大家解答各位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私人的私，语言的语，时间的时，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可以关注我们，和我们来互动，和我们来分享，和我们来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呢，即将会在节目中来分享各位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和我们的工作微信号当中询问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还可以下载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韩老师，她说我有感情问题，想让你们帮我来给一些建议。我和我男朋友认识有1年多的时间了，真正恋爱有半年。起初呢，他就是那种很喜欢我，因为他先追求我，对我关心爱护，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都特别的关注，也很用心，是属于那种暖男，人帅，事业也好，身边的异性缘也很广。那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幸运，觉得我一直都是泡在他的蜜罐里，根本就无暇顾及我们感情以外的事情。可是最近我怎么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感情很乏味，再也没有以往的那么多话，尤其是微信上的互动，那些话少之又少，每天简单的早安，甚至有的时候早安也不问了，午间吃饭了没，晚饭吃了没，没有恋人之间的暧昧关心，也完全感觉不出来爱了，以往的热情完全不存在了，甚至连称呼昵称都没有了。我感到我们的感情好像就快要走到尽头的节奏，没了关心，没了问候，没了心动，剩下的一丝想念和只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关系，像是为关系而负责任的联系着，所以就变得很纠结，心里很不舒服，不喜欢现在的感觉，很压抑。说要说想放下吧，那么这个关系还在这儿，不放下吧又感觉不出爱，也不知道说什么，感觉好像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像是做了一场梦，就有一种那种梦醒了的感觉。梦里的我是那样幸福快乐，我们的感情是很甜蜜，梦外 又是这样陌生，我就想问一下哈，就这样走下去，看他的反应怎么样，还是主动的和他谈谈，说说我最近的想法呢？ 我觉得后一种说法会更好一点，他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你去明明发现问题了，我不去触碰他。就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想着，哎，我一触碰他，我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干脆我就先不去触摸他，我先把他搁置下来，过段时间再说，或许真的就发生变化了。当然我觉得他这个后边这个说法呢更积极主动一点，就是说既然我发现问题了，无论对方有没有感觉到有没有这种问题，但是我自己有这种感觉，那我就及时的把我这种感觉反馈给对方，让对方知道我现在是这样一种感受，看对方是怎么样去解释的。那么这位朋友他自己的定义就是，他自己的解释就是我们的感情生变了，而且好像是本质上发生改变了。我们之前也他对我那样一种关心和呵护，让我感觉到像这位朋友他说的，就像做一场梦一样。也就是说，既然是梦，那就是说原来的那些都是不真实的。这位朋友之所以纠结，他就觉得现在梦醒了，这才是真实的。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俩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其实他也没有想到，其实原来呢也不是一场梦，也是真实的，两个人就那么相处的一段时间啊。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落差呢，就是有的人啊会有这样一种心态。我打个比方，所以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韩老师，我现在过得很不愉快啊。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我现在过得太幸福了，但是我就害怕我的幸福马上就消失了。所以我每天想着，哎呀，我这幸福千万不要消失了，我就这样过着多好啊。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过得到底真的幸福还不幸福？他说我过得其实挺幸福的。我说其实你过得不幸福，因为你天天担心着你这种幸福随时会， 你不幸福，对， 这幸福随时会丢掉。 哎，您说的 本身就是不幸福的嘛？ 对，您说的这种心态其实还并不少见。就有些人，当他那个感受到很美好、很美好感觉的时候，比如说情感，突如其来的幸福哈，或者说自己沉浸在那种很让人觉得很开心的那种状态里，总是会担忧这个开心会不会很快就消失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能不能 hold 住我的幸福哈、我能不能维持住我的幸福，甚至有些人真的是每天都在担心这些幸福是属于我的吗？ 对， 我是可以享有这些幸福吗？就是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我觉得这就是人们有的时候对待幸福的定义啊，或者这种理解有一点偏差。因为幸福本来就是一种感觉，同样的在恋爱当中也是如此。那么这位朋友呢，在情感当中呢，他之前的那样一种感觉，就他说的，哎呀，就像一个蜜罐里面躺着一样，他希望这种时刻永远的下去但是呢，我们知道人生是一个长跑，那感情生活也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不是说一天两天这样。那么就像好吃的东西啊，如果你长时间吃那些好吃的东西，在吃的时间越长，那个东西越来越没有味道了，因为你已经适应了所以这位朋友还是要反思一下，包括他最后的那样一个觉察，就是说我想跟我的另外一半好好的沟通一下，好好的交流一下，我这种感觉到底是咋回事，你听听对方的解释，也许对方他没有这种感觉，或者对方给你一种新的视角，让你重新来看待你们这种关系的状态因为当恋爱，我们都说恋爱过后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婚姻也好，比如说进入感情稳定期也好，人生主要有一点稳定期，而稳定期的感觉呢，就是好像平平淡淡的，并不见得每天都要有什么火花出来，每天都要生出来一个什么很意外的东西，每天都有一个小刺激，新鲜的刺激。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哈，韩老师，这个他们谈恋爱谈了有半年的时间了，那么谈了半年的时间呢，现在是这个女生单方面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感觉完全都变了，也确实是这样，恋爱是有一个一个的时期的哈，可能头三个月我们都知道恋爱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热烈的，此刻就像这个女生形容的那样，她就像在蜜罐里，因为她享受到了对方的呵护、关心、无微不至等等这些。现在恋爱进入了一个很平淡的阶段，甚至有的时候连早安啊这样的平常的问候可能都缺乏了。那就是很多人在这个阶段都会很迷茫， 可能迷茫来源于比如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还相爱，到底是不爱了还是恋爱进入了一个平淡期，那么如果恋爱进入了一个平淡期的话，双方可能也都没有拿出一个行动来去在这个平淡期当中让两个人的感情再有一些升温。 对， 平淡期也可以说这是情感当中常有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些人即使是在平淡期并不是不相爱，并不是不爱对方了，而可能是习惯了，甚至可能是觉得这个前面我追求的那些行为我也都做了，现在你也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们也是比较稳定的伴侣关系了，那我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些这个早问候啊，这个关心啊，无微不至的关心啊，我现在可能我的精力可能要放在其他的事情上，放在工作上了，你就是你就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依然还是爱你的，我甚至已经习惯了， 对， 有你在了，那我没有必要再去像刚刚追求你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要在你面前展示我自己，我也在追求你，所以那时候我是更用心的，那时候我也是更努力的，更用劲儿的，现在我没有必要啊，你就是我女朋友了。可能很多人是不是男人就是这样想的，是吧？ 对， 或者说这个有意无意的就是这样到了一个平淡期哈。 对， 那么平淡期可能还让女生比较受煎熬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没话可说了，因为以前在追求的时候可能那些话不一定是有内容有意义的话，甚至可能都是闲极无聊的话，但是在恋人耳朵里听来那都是有意思的话。 对 啊，是吧，哪怕是随便调侃几句都有意思，但是到了现在了就不是那样了，好像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该说一些有内容话的时候，两个人的生活中还是缺乏内容的。 对， 因为我们不是生意伙伴，我们不可能去谈生意内容，我们不是工作伙伴，我们没有办法去谈工作内容，那我们呢这个这样的一种关系其实是需要共同有事件才可以去有内容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男人和女人这个诉求是不太一样的，男人可能是阶段性的，就是说我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了我为了跟你确定关系，为了让你成为我的女朋友，然后我会舍弃甚至牺牲我工作当中的一些安排，那我因为这段时间特别重要，然后我就跟你谈啊，这实际上就是男人的一个惯常的思维。那女人会觉得你一生都得这样，你一生都得，不管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我们结了婚之后，还是我们有孩子之后，还是我们白发苍苍，你都要这样对待我啊。但男人的诉求呢好像不是如此，男人说我还得有外面的世界，我还得有工作，我还得有应酬，我们工作各方面的东西也都很重要，你也很重要，但那些也很重要。但他没有想到女人的诉求就是在你所有的重要当中我是最重要的，我的需求都是你不二选择，你必须得马上满足我，或者今天满足不了明天你至少也得满足我啊，女人是这样一个诉求，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去互动和沟通的。那对男人来讲的话，这就是相互的理解，就是说你可以提诉求，比如说这个女孩子说以前你对我那么好，现在你突然怎么变成这样，我们能不能这个每天，或者说咱不说每天，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两周啊半个月，我们能有一次单独的到外面去约会，我们以前曾经干什么事情我们彼此觉得很浪漫，我们能不能去干一下，去公园里面玩一下去看场非常想看的电影或者去打一款很好玩的游戏啊之类的等等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约定，或者去某个地方去旅游一下，或者去山里边住一两个晚上等等那你有没有就是说提出来，因为男人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女人可能说的很这个笼统，说哎我觉得咱俩现在就在一起好无聊啊，那男人会觉得你对我们的关系的判断就是这样的吗如果女人换另外一种说法，说我下个月或者这一周周末的时候咱们俩能不能去山里边小住两天你看同样的一个意思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那你就给他一个具体的方案男人听到之后呢可能觉得可以就很具体然后接下来就操作性也很强，那你就很可能会实现这样一种愿望，就是说把自己从目前的这样一种你认为的那种麻木的没有 波澜的生活状态拔掉，换一个环境，离开这个环境，一个新鲜的一个环境，重燃你们俩那样一种激情，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你要需要一些操作性的建议，你不能很笼统的说我需要你爱我。 对， 但是呢，你到底男人会觉得我现在不是在爱你，我是挣钱，我去努力的工作，我这不就爱你吗？ 对，男人和女人理解的爱是两回事儿。 对，所以你得给他一个很具体的，作为一个女人，我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对于男人来讲，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去山里面小住两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 从自己繁忙的工作当中抽离出来，也是个减压的一个选择。 而且这个女生啊，她告诉我们的还是比较少，是不是就很被动的在这儿纠结哈？还不如稍稍主动一些。之前享受的是男生给她的照顾， 对， 关心，那感觉有恋爱的感觉很甜蜜。现在要自己主动的去找一些事情，像韩老师说的，自己可操作性的事情哈，包括你得主动的邀约着她，比如说去看看什么演出啊，去这个到外面走一走啊，去做一些两个人共同的事情啊，这样的话你们的话题有了。说话的内容有了，感情也可能是在这种实际的操作中就升温了，是吧？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播出中。韩老师，还有一位女生哈，现在纠结呢。问了一个问题哈，她说半年以后定好了婚期，和男朋友谈恋爱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呢就一直觉得公公婆婆啊是那种比较强势的，特别是婆婆什么事情都做主哈。他们家呢早在一年半以前，也就是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就买了新的房子，因为那时候我刚刚认识她，所以那房子其实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买了之后呢，现在这个他的父母就说这个房子呢是将来用来给我们结婚的，但是呢他妈妈呢也说到了，说他们老两口也可能要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他老两口现在住的那个房子啊，周围的邻居有出租的，租金很高，那这样的话呢公公婆婆就动心了，他们呢就想把他们那个处在闹市区的房子租出去，拿着这笔租金享受着这笔津贴，然后呢他们想和我们一起住这个在将近在郊区的这个比较大的房子，房子有130多平，住呢也是够住的。这一点呢虽然我心里边不是很痛快，不是很舒服，但是我又能说什么呢？房子我并没有出钱，房子也并不是说有我的名字在里边，我既然很爱我的男朋友，那就一起住吧。现在又出了一件事儿，这个事情呢就是婆婆做主在装修，也不问过我的意见，这明明是说给我和我男友的新房，一点点我的意见都不问，我经常过去看看，现在刚刚装修出一点模样来，我今天一去看吓坏了，太难看了，丑极了，特别是买的那些装饰的材料，之前没有看出来，是因为之前这些材料还都没有贴到墙面上，现在看出来了，土难看，我都不好意思请朋友去。跟我男朋友吐槽吧，男朋友说我们又没有出钱，没有出力，我们没办法管。我说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家。他说那没办法，他妈就是这样的，而且他妈觉得好也就行了。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他结婚了，但是我又很爱他，怎么办啊？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悖论一样，我又爱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好像有听他妈的，但或者说这个人更爱他妈 或者说这个人我们女生的理解是你不拿我的意见当回事儿， 对， 就是他整体的家可能就是这样的，他妈妈做主，他并不是一个很能站在别人的位置考虑问题的人。其实有一些婆婆，准婆婆可能会这样做，说这房子是给孩子们住的，问问孩子们的意见，年轻人的审美和我们老年人的审美已经不太一样了， 是吧？有些妈是这样，但是有些妈是觉得这房子是我买的呀，那就我来装修，我给你们装修好了，你们还来住，你们还说什么呀？ 对， 是吧？ 多好的事情， 多好的一件事啊！ 操心， 对对对， 也不用花钱， 对， 这一切都是我们来给你准备好了， 对， 你还挑什么呢？ 嗯， 我们看着多好看， 对，就是思维不一样， 对，就完全，那这个女士她其实也是感觉到就是说自己不被尊重。 嗯， 我觉得这是他内心里面最大的感触，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说壁纸贴的不好看，我换个壁纸，跟婆婆说我出钱啊，我换个壁纸。但你要想到，你要是出钱的话，婆婆那边怎么想，是不是？哎，这就是我觉得，到底你爱的是什么？是不是？我觉得这就是说，你到底爱的是这个人，还是说这个家，还是这个家的样子，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女士实际上在这心里头更多的就是说，她觉得整个这个家庭都在轻视她，啊，因为这个房子我没有出钱，所以你们就可以想怎么装就怎么装，啊，连我的男朋友，就这样，啊，就是还是说妈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她现在就是说她的感受就是说，哎呀，我到底这婚还是结还是不结？如果结了。啊，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情节。如果要是不结，我又很爱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有一个更加理想化的方案。这个理想化的方案就是，我给他结，然后呢，我的男朋友变化了，我的未来的婆婆也变化了，变得对我特别的尊重啊，特别征求我的意见，然后住在一起的时候特别为我着想，特别重视我。但是我想说的是，几乎不可能。 对，几乎是不可能的 啊。对，人家既然是。因为婆婆照婆婆，你要按照，如果你要是跟婆婆理论的话，那婆婆会觉得我这有什么错呢？我那边房租那么高，我把它租出去，我们有另外一份收入，然后呢，我在这边跟你们一块住，这房子也够大，而且也是我买的，咱们住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 嗯， 是不是？那婆婆会觉得，你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让婆婆来去这个发生一些冲突的话，那婆婆觉得。这个媳妇不可理喻，这未来的这个媳妇不可理喻啊！我做的为你们做这么多，你为什么还是对我不接纳？ 嗯， 那反过来，这个妻子，这个准妻子啊，是吧？未来的这位，他也心里面也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又回到我们最经典的那个话题：你到底在这两者中间，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啊？然后你能不能在这两者之间做个博弈？啊、 嗯， 选择一个你能够接受的方案。比如说你们俩通过努力可以在将来再住一套房子，可以吗？ 嗯， 但是好像也不允许。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就是在妥协一样，既然你做不了那样的事情，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咨询孩子问题的话，好多年轻的父母都抱怨老年人带孩子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我就说那你们带啊， 嗯， 你们自己带孩子。然后他就说我们工作忙这那的，我们做不了啊，然后呢？那我说，那既然你自己的工作调不开，你请别人来带，那你可以不让父母带，你可以请个保姆带啊。那不行，保姆可能虐待孩子，可能对孩子不好，还不如父母带的好。哎，所以我就说，父母千不好万不好，他帮你带了孩子，解决了你一个大的问题，是不是？单从这一面来看的话呢，那你就要谅解父母，他教育孩子的理念可能跟你。不一样，但是至少他也没有出于一个坏心，说非要把这孩子折磨着孩子，或者说怎么把这孩子虐待着孩子，或者对着孩子怎么样，至少没有出于这样一种心态，他的本意也是好的，只不过的冲突就是，两代人的这个家教理念不太一样而已。至于说谁对谁错，没有绝对的，按照你这个教育理念，按照他那个教育理念。这孩子终究会长大，不至于会出大的差错， 对， 是不是？ 对。 反过来呢，这位女士呢也是如此，就是说，看你的容忍度到底有多高。 嗯。 如果你真的觉得，哎呀，这我无法容忍，即便我再爱这个人，但是我一想到将来要跟他这样一种生活，那么婆婆是这样一个人，丈夫也是听他妈的，那么这种生活我也到底要不要？ 嗯。 啊，如果我要是不想要这种生活，我实在忍受不了。啊，在这一切，这是我需要一个尊重我的，或者说其乐融融的这个家庭，那么你就要考虑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块儿。 对， 这就是个权衡和取舍。 对， 没有完美的事情， 就是说在你目前你们俩收入都达不到说独立买房子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人家给你提供了一套房子啊，是吧，尽管人家说是跟你们结婚的婚房，但人家毕竟也有老年人的考虑， 对， 是不是，而且这个考虑呢、也不见得说不可理喻，人家觉得那边房租高啊，我出租了，然后我还这个就出租挣来的房租肯定还是补贴你们的家用，也不会说这两两口据为己有说不怎么样，完全我自己花，好像也不是如此。所以你去这样想想看，从大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也就他们的做法也是为了让你们过得好，并不是说他来折腾你们，故意把你们要折腾成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就换个想法而已。 对 啊，看你怎么去选择。 韩老师提示的特别对，就是你自己想好了，婆婆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你先生，你的未来的老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自己要知道和他们在一起，免不了生活中可能还有一些有矛盾的地方。那你要不要选择在一起？你现在是有这个选择权的。另外就是。情感也好，生活也好，其实没有十全十美的，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我们只能调整自己，而且是权衡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对，因为你各有利弊、 对， 你不能说要了这个啥都我都要要。 对， 那这个就有的时候很难，尤其 很难， 尤其不能两得的时候。 对，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情感问题也可以记得和我们今夜思雨时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 又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收音机正播放着伤心的歌曲，你在这座城的哪里看雨，是一个人还是已经有人陪着你。又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收音机正播放着伤心的歌曲，你在这座城的哪里看雨，是一个人还是已经有人陪着你。又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远处的雷声有没有吓到胆小的你，我的心还躲在你的伞里，那么多个雨季已经过去，我的心还躲在你的伞里。现在你是不是也在某处看着雨，还是已经搬离这座多雨的 city，也不会想起你，今后我将不再遇见出门，伞就不会湿了，也不会想起你。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一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风4-5级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把您的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今夜思雨时在公众微信号里，那还可以关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一位男生问问题说，听我们的节目很久了，第一次来向我们提问哈。他说，我是在广州上班的86年的一位湖北男生，那我在这个2年前认识了一位在苏州上班的87年的甘肃女生。他说这个之前啊，每次聊天都挺好的，包括微信和电话。后来呢，因为某些原因暂时的失联了，又因为中间人的关系，现在又重新联系上了。那么联系上之后啊，知道他在他老家，我还特意去玩儿，和他在一起。那么我们当时呢也很亲密，热恋情侣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亲密的动作行为也都有，算是认可了这种关系吧。后来旅游结束后呢，还到他家去见了他的家里人，在他老家县城还待了几天。我和他母亲呢也表示过，我是冲着结婚去的态度。他母亲和亲戚呢也都对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比较支持的，至少没有反对吧。那么后来呢，他离开了他的老家，离开了家乡之后，就辞去了他原先在苏州那边的工作，来到广州和我同居了，期间一直还算是比较愉快。就是因为啊，前一段时间去我家见我父母的问题，我们吵过一次。那时候呢，因为之前说好了，我要带他回我的老家去见见我父母。但是后来啊，家里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没有能够回去成。我们在一起住的这一段时间呢，因为他的身体还欠佳，我也没有让他去上班。后来啊，也是经过我们中间人的劝说，那他就去距我上班不大远，大概2个小时车程的另外的一个城市去上了班。自从去那边呢，他就突然变得很少和我联系了。每次跟他联系，他一直告诉我说没有时间，而且这期间有2个月了，电话信息都变少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从来不接，信息很少回。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也不愿意和我交流。期间呢，确实有他工作的原因，比如说他工作时间比较长，还要上夜班，很累。我特别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我确实是反对过他继续在那上班。那他觉得我是在约束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我也问了，我们不是有一位中间人吗？我就问了中间人，中间人给我的解释说，因为这个他家里母亲的身体的原因让他很担心，加上我又经常说要带他回我家，让他倍感压力。他说这个其实啊，这些我都向他解释了我的想法，但是好像于事无补。近几天他甚至删除了我的微信和 QQ， 而且借口说是 QQ 被盗了。那么我现在只能通过短信和他联系，他现在是什么想法都不和我说，这种举动就让我很烦恼。我就不明白这算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家里盼望着我们早日能够成，我不想放弃他。我只是想问你们，女孩子什么都不跟你说，到底在想什么呢？ 这个的确就像猜谜一样啊，就是如果你要猜一个女孩子的想法的时候，可能是越猜越乱啊，越猜越猜不透。那么他们俩之间其实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不愉快啊，这个不愉快就他自己的描述就是因为我去让他去我们家啊，因为可能是各种原因没有去成啊。那这女孩子可能会想着，你为什么，你不是让我去吗，为什么又不让我去了啊？到底你对我的，我这边我的父母都已经见了，我的妈妈都已经这样了啊，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那在这里头，但是中间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嗯 啊，就是这个女孩子的妈妈可能身体不好， 嗯 啊，身体不好可能也让她有一定的压力。那如果这位男生呢，你要是真的愿意跟这女孩子去交往的话，那你不妨从这个入口跟她去交往。比如说你妈妈生病了，我们能不能一块去看看你妈妈，我想去看看， 嗯， 是不是？那你看看这个女孩子这个态度是什么样子。 嗯， 之所以那么这女孩子一个，我觉得她从原来在苏州工作，现在突然的离开苏州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工作，对于一个人来讲呢，本身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你换一个新的城市，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呢工作也好像不太那么顺利，跟你的感情也稍微出现了这样一个波折，那她本身的压力是很大的。而在这个时候呢，你好像有既不对她，在她看来可能你是在步步紧逼啊，没有给他一个相应的心理的支持，是不是？他的生活呀，他的各方面起居，比如他刚到一个新的地方，陌生的地方，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呀，怎么去照顾他等等等等 啊。 那你有没有去想着去了解一下他？比如说他说到广州之后是跟他一块同居的，那同居之后肯定后来是分开了，那为什么分开了啊？这里边肯定有很多的误会，这女孩子在心里边一直是对这个男生是有误会的，但这误会到底是什么，这个男生现在从他的描述里面没有说，那意思就是说他实际上还是不知道这女孩子到底是在哪个方面误会他了，以至于他现在怎么解释好像也没有用。但是我们从大概率的角度来推测，那女孩子的无非就是认为你不重视他，你对他不够呵护，不够关心，他有点烦恼，或者他遇到了一些麻烦，那不但没有在你这得到支持和解决啊，反而遭受了他自己认为更大的压力。所以他这个社会甚至把你的微信都给删除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也是中间人提供的那个线索，就是你对他有约束。 对， 也有可能就是什么事情你都是自己在做主，和他很少商议商量。 对， 这个我感觉哈，两个人刚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恋情，那么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呢，在一开始是迅速升温的， 是 这个其实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很快两个人就住在一起同居了，就是他们从这个空间上两个人已经很亲密了，但是其实在心理上彼此还是很陌生的， 对， 彼此还是在了解对方，感受对方。那这个过程中，如果女孩子觉得，假如会觉得你缺乏，对我缺乏关心，像刚韩老师说的那样，或者你的关心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关心， 对， 那么女孩子可能会觉得你的关心是一种控制，由你说了算，你在掌握我们之间的节奏，这些都令我不舒服。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猜测。现在就是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知道女生在想什么？ 对， 女生看来做的挺绝的，一步一步的删除了联络方式，就是摆出一副那个我拒绝和你沟通的状态。 对， 为什么会这样？那就 他已经预知了跟你沟通之后的结果是啥，他已经主观上假想了跟你沟通的结果是什么。 对对对， 如果你做个变化，那可能事情真的可能会有转机。我相信这位男士他说的也不是儿戏，他真的是冲着结婚要跟这女孩子去交往的。但是两个人因为这个沟通当中出现了一些误会啊，这个真的需要去做一个男士的话呢，在处理男女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更要大度一点，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揪住不放啊。他把我微信给删除了，那我就刨根问底，你为什么把我微信给删除了？你是不想跟我交往还是怎么着怎么着？你就带有情绪化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交往，可能会让对方更加觉得你在控制他，更加觉得跟你在一块压力太大。本来妈就已经生病了，身体不舒服了那你还要这样去步步紧逼，让他会更加难以接受啊。所以我刚才说到，既然中年人说到了这样一个信息，那你不妨去提这个建议，跟这女孩一块去看看她的妈妈啊，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误会，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之间把这个误会给澄清了，给解决了，看能不能解决等等啊，是不是？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他可能心里面还有一个猜疑，可能说这女孩子是不是有别人了，是不是来了之后有别人有介绍了等等等等。我想这些呢你都需要去跟对方去当面的去很坦诚的去问问，是吧？到底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有别人了，那我就祝福你不再去这样去给你增加麻烦了，那这也会得到对方的谅解。所以呢我觉得什么都在于沟通啊，沟通是不是有效的前提是你够不够真诚。你做的对也好错也好，那么你得知道对方的诉求是什么，对方希望你怎么样啊。当你的态度很真诚的时候呢，哪怕你们的一些观念啊一些价值取向有些冲突，这也无关紧要。只要你们真诚，你们至少可以知道对方的心里边到底是咋想的。这样的话反而你们的相处无论是在一起还是结束都不会有什么遗憾。要不然这样拧巴在一块纠结在一起，那可能就是这种误会会越结越大。甚至会伤害到你以后再谈新的感情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说有没有你们俩在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困扰是你自己造成的那也是需要你去反思的。如果能够去这样去反思的话，我相信结局不会有那么差。可以这样来去考虑一下。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士问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结婚有2年的时间了，我呢比我的这个妻子要大14岁。我妻子呢年轻漂亮，我这个人呢外在的条件一般，但是自己的生意做得还可以，自己有一些这个生意，那这几年呢也一直在忙于生意。其实前几年原本老家给我定了一个亲，但是后来那个女人当时生病过世了，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呢心里也都难过了很长时间，我呢也补偿了人家对方家里边一些钱。在现在我又结婚之后，其实呢我还经常会给那个前面订婚的未婚妻的家里边给一些钱。第一是我有这个经济能力，第二呢我是觉得当时虽然没有结婚，毕竟是订过婚，那家的亲人也算是我的亲人吧。这样做是因为我也是出于良心嘛。那我现在的妻子呢，就为这件事情常常和我吵架，我也跟她解释过了。我说既然我们有这个经济上的能力，钱又不是问题，给人家的钱其实对于我的财产来说也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我只是想出于一份心安吧。 现在的妻子呢，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和我有各种各样的争执。其实家里的钱是够花的，给他的钱也是很多的，但是呢，他总是想要的更多。他总是希望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他每天都要问我在生意上到底有多少钱，又赚了多少钱。如果有什么亏损，他就会不高兴，感觉他和我在一起，钱就是他和我交流的最大的主题。那么我也对他说了，我现在的钱够我们两个人花了，可是他说钱多少是个够啊，多少都不够，所以他希望我有更多的钱赚了给他。为此他不希望我花钱给我的父母那边，他也不希望我借钱给我的朋友，他也不愿意我在生意上有任何的亏损，他更不愿意我拿出钱来去付给之前和我订过亲的那一家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总是在吵架，我该怎么办？他甚至在要挟我，如果他想，如果我想让他给我生孩子的话，那么我就要拿出更多的钱来，所有的钱都要由他来管理。那我该怎么办呢？ 嗯，这个如果粗浅的听一下的话呢，就觉得要解决他们俩的困扰，如果按照他妻子的这个思路的话，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说呢，钱嘛，啊，你们要钱，那么如果要是说的绝情一点，现在我不给你钱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了， 嗯， 你会离我而去吗？ 嗯， 很显然他妻子不会这样，因为他妻子觉得离他而去的话，那就，那就得到一些补偿，但是呢，好像远远比现在要差得多， 嗯， 是吧？也不是他妻子一个选项啊，甚至他妻子说，如果你想让我生孩子，你就要给我更多的钱。难道你给他更多的钱，这问题就解决了吗？也解决不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如果你想跟他继续相处下去，那么你就要变换你跟他相处的方式啊。什么方式呢？啊，因为做生意啊，这是你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工作，至于说赚了赔了啊，你完全不需要向这个向你的妻子去汇报，说我今天赚了多少，这个月赚了多少，赔了多少，那他听不出所以然来，因为他是个局外，他只是知道你赚了赢了是吧，赚了或者说赔了，他不再关心你这个生意上你这有赚有赔是常态是吧，总体来讲你是赚的啊，他不管这个啊。既然如此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向他去详细的汇报，当做他是一个老板一样，每个月你都要汇报我们的收支怎么样，然后他又不懂得这个，你何必去这样做呢？ 嗯， 啊，所以你完全可以在那边打马虎眼，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说的好像听着有点，这个招好像有点，好像太功利化了，但实际上你对待这样一个人的话，如果你真的想跟他过下去的话，你必然要把这个渠道给稍微稍微变换一下，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一样，你对他有再好，他仍然觉得现在那个他妻子说了，你给我再多，你给我一个亿、两个亿、十个亿，把整个国家的钱都给我，他高兴吗？仍然不会高兴，是不是？哎，那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你知道你妻子内心的真正的诉求是啥？他的诉求无非就是你看得起我，在心里边把我看得比较重。是吧，妻子认为你看得重不重啊，这个标志就是你给钱 的 多少， 够够 这个银行卡所有的存折所有银行卡是不是都给我了，如果你都给我了就说明你在乎我，但其实我刚才跟他说了，你即便是把你银行卡即便把所有的账目都给他，他仍然解决不了这问题。 我也在想哈，就这对夫妻他的妻子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丈夫来问问题，我感觉韩老师的意思是，这个丈夫你想把婚姻经营成什么样子？ 对， 可以有一种选择，你确实是把所有的钱都由你妻子来管理啊。那么也可以有一种选择，就是你干脆就和他之间不再谈钱，钱由你自己来做主，正常的家庭开销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钱是你生意上 挣的钱，你自己在做生意，那这个其实和钱要给他来管理完全是两回事， 两个概念， 是吧？因为你可以交给妻子的是家里的生活费用、生活开支，正常的，比如说家里各项柴米油盐也好，出去旅行也好，你们未来的宝宝的这个教育基金也好，这样的给。必要的给亲戚朋友的各种各样的花销也好，这些你都可以给妻子让他来掌控，但是你生意上的钱，你自己挣的所有的钱，不是说结了婚了你就一定要全部交给他，你可以用这些处理方式。那么你的妻子他最终他到底是想要什么呢？这也有可能有好几种可能，比如说就像韩老师说的，他就是觉得有了钱他才有安全感，你是个挣钱的男人，我抓住你的钱我才能抓住你的心。 对， 还有一种女人的可能就是我就是爱钱， 对， 我其实可能对你我都没那么爱，我就是特别的爱钱，我和你在一起我可能就是知道你是一个挣钱的人，我就是冲着钱来的，那我不把钱抓在手里我把什么抓在手里啊，是吧？有些女人她可能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是想说，这位先生，你想要一份什么夫妻关系？你如果想要的是钱买来的这份年龄有一定年龄差距的，你感觉你们之间可能感情是其次的，有钱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能平稳，他就能给你生宝宝， 对， 那你就付钱。 对， 如果说你不是想要这种夫妻关系，你想要的是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但是两个人在感情上很好，他能理解你，那他是你未来的孩子的妈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得和他多谈感情，少拿钱来做交易，是吧？ 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位男士呢，从他的描述里边你可以很明显的听到，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基本上是用钱来处理的。 哎哎哎，对， 把人际关系简单化了。 对， 比如说我处理我以前的那位女，有过一段交往啊， 订过亲的，但是离世的那个女生的家里， 她 是为了表达自己的， 然后呢，表达怎么表达，我就给钱， 嗯， 是吧？他妻子其实也，他现任妻子也其实也提到了，比如他跟朋友的相处，借给别人钱等等等等，就在他的人际关系里边，基本上他觉得我不差钱， 嗯， 所以我把人际关系，我的经营也是靠这个。啊，是吧？谁要钱来，我们俩关系好了，那我就给他一点，是吧？关系不好，我就不给，啊。但是对他，从他整个的描述里面，好像钱，好像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对， 他在摆平一些事情，主要是靠这个， 啊。 但是，啊，就像刚才孙岩也说到了，你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嗯， 是不是？有些关系呢，不是靠钱能够去摆平的，啊，甚至于钱越多，麻烦越多， 嗯， 是不是？哎，那一旦你想清楚了这个之后，那你就知道跟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去相处了。你可以跟他相处的很好，但是这个手段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以情感为载体，还是说情感和钱在一块做一个共同的载体，还是说把它简单化，就是给钱？ 嗯， 是不是？那你权衡一下，到底是哪一种你更能接受一点？这样的话就省得你再跟他陷入这种无休止的这种折腾。 嗯， 要不然你跟他如果要过下去的话，这问题不解决的话，那就是吵一辈子，一辈子也没有正解。 嗯， 是不是？那这位你现在的妻子年龄比你小十几岁，他现在说你要想让我生孩子，那我就你得给我钱。那如果再过若干年呢？这妻子也会长大，如果你一直不给他钱，他就不生孩子了吗？ 嗯， 是不是？他到了50岁了，然后还说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生孩子，他还会这样说吗？他就不说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在变化的。但我觉得既然结了婚了，所以我们不能把钱看作，既然钱对你来讲不是一个事儿，那我们就不要把钱当作真的当作一回事儿。至少你也可以跟他坦诚地说，你是衣食无忧的，你要花多少钱。是吧？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不影响我们的生意啊，我们都是可以的啊。甚至于，我还建议这位男士呢，你不妨帮你妻子，你给他一笔钱，让他去理财， 嗯， 让他去体验一下赚钱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你是相信的，我一个月给你1万2万，给你10万，那也不是说，哎，我教教你理财啊，你去投资做一些投资啊，然后你去体验一下赚钱的过程，那这就感觉就不一样了。人是这样的，你给我钱和我拿我，你给我了钱之后我去理财，我去再有一些收益，这种感觉完全不同。 就让人那个人会感觉到，哎，这个钱，哎，我跟他之间有一种连接，是吧？我花的时候呢，我心里边会有一种真实感， 嗯， 啊，如果不是这样，就那个人给了我十万八万的，我顺手这边就买了一个包十万， 嗯， 就出去了，没感觉，无感， 嗯， 你给我一百万也无感，啊，但是如果从自己的这个手里头我去理财，然后呢，就又有了盈利，会有了亏损，那我对于钱财就有些真实感。 嗯 啊，这个时候呢感觉就不太一样了，这也是一种建设性的一种做法，我觉得这个账户不妨去尝试一下。 嗯 啊，总之以前的这种简单化的处理要改变。 是的，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在生活中如果也有这些恋爱啊、婚姻啊、伴侣关系遇到的这些各种各样让您困扰的问题，我们有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来交流。每天晚上我们会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收听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方便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都可以下载手机 APP 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大家可以找到今夜思语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近朱者赤，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是传承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为什么